表情，给我一个玩偶可以不可以，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纵然瞪着你的眼睛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，纵然闭着你的嘴唇要向你恳求，绝不相信。表